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爱比赛，那一次我们坐在大卫和其他小球员下榻的饭店，等着大卫出来。大卫终于出现在楼梯上的时候，吉米说了一句：“嗨，好了吗，队长？”听到自己的儿子被人称作队长，我感觉竟有些怪怪的。我想，这也是他成长经历当中的一部分。不过，我的胸脯依然很骄傲地挺了出去。我的儿子，一支曼联球队的队长。曼联青年队每年都会踢这种锦标赛。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包括乘坐敞篷大巴穿过某个当地的城镇游行，这就像是狂欢节上的一幕。我们总要狠狠地掐一下自己，才能相信我们的儿子的确参与在如此盛大的活动之中。给整个星期画上一个完美句号的是大卫的球队赢得了那一届锦标赛。大卫也是为曼联赢得1992年青年杯的功臣之一。当时曼联对手是水晶宫队，决赛实行主客场制，这是28年来他们首次获得此项赛事的奖杯。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中，曼联以3-1拿下比赛，大卫踢进了其中一球，而且很奇怪，居然是用他的左脚踢进去的。那天下午一直在下雨，谁都说不准比赛能否继续进行，球场泥泞不堪，简直像个沼泽地。不过小伙子们踢得都很带劲儿。看到大卫在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踢上这么一个重要位置，我真是感到欣慰不已。在老特拉福德进行的第二回合较量中，我们又以3-2击败对手，最终捧得奖杯。次日报纸上全是关于福吉那群羽翼未丰的雏鸟的头条报道，报纸还把球队比作巴斯比的孩子。那支青年队的每名球员都跟曼联签了职业合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大卫首次作为一线球员正式出场亮相，是在布莱顿进行的可口可乐杯赛事上，当时他年仅17岁。那是在1992年9月，大卫仍是一名实习球员。但是很显然，福格森从未对他上场踢球的能力有过丝毫的怀疑。他时常会利用这些杯赛的机会，让他的年轻球员们尝尝大赛的滋味。赛前的那个晚上，大卫就已经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列在出场球员的名单里。不过，经理向来只在开球前的一个小时才会宣布场上球员名单，因为他不希望留给年轻球员太多的时间去紧张。大卫当晚就住在球员下榻的饭店里，第二天又跟随几名比他年长一些的青年队队友，本索恩利、加里内维尔和克里斯卡斯帕， 他们一同乘大巴前往金石赛场。而桑德拉和我早就开车抵达了现场，目睹着他们走下大巴，进入更衣室。我们就在外面等着。此时仍然茫然不知大卫是否会有机会上场。突然，本跑了出来，他边喊边叫：“大卫要做替补上场，大卫要做替补上场。”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很快，才过了一两分钟，又有几名年轻球员出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消息。虽然先出来的这些球员当中没有哪个会上场，但是他们都为大卫感到由衷的高兴。看到他们彼此间那么有爱，我也觉得十分欣慰。那场比赛并不很精彩，但是离中场还有20分钟的时候，大卫开始在边线那里来回跑动。我们弄不清楚，他究竟只是被派出去来回兜两圈，还是在做上场前的热身。但是接下来，他开始脱掉自己的上衣。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我对桑德拉喊道：“看，大卫在换衣服，你能相信吗？他就要上场了。如果他当时跟我一样紧张的话，那么他在场上还能够四处跑动，就可算是一个奇迹了。”我紧张得浑身发抖。这看起来就像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我竭力盼望着他能够有上佳的表现。我感觉喉头有些哽咽，这正是我一生当中日思夜想的时刻。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儿子身披曼联战袍上场。大卫上场时，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7分钟。他是作为替补换下安德烈的。他的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在场上也有几次奔跑，几个传球，看上去似乎还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最终曼联被对手以1-1逼平。赛后，我们一直在一旁等着他，盼着能在他上车前稍微聊上两句。他出来以后，我们分别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干得好，伙计，你干得真不错。哦，爸爸，我当时真紧张，你知道吗？我的腿都僵了，我觉得要吐，我想我恐怕上不了场了。孩子，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和你一样。不过爸爸，我真的非常高兴，一切都让人难以置信。队友们对我都很不错，一直在跟我说话，真是棒极了。毫无疑问，他正处于幸福的云端。我想，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幸福过， 回去的路上，我几乎无法跟桑德勒讲话。我们到家时已经是午夜过后很晚的时间了，不过我仍然兴奋地睡不着。幸亏我把比赛录了下来，所以我干脆坐下来颠来倒去地看最后那17分钟的比赛。在曼联的最初几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加入一线球员。一开始他在曼联的 B 级球队踢球，接着晋升到 A 级。 A 级队与预备队之间仅仅相差一个档次，当初他刚刚进入曼联时就落后其他小球员一大截儿，因为他只是在学校假期才过去练球，而大多数其他小孩都来自曼彻斯特本地，因此他们能够经常地得到曼联的照顾。大卫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学习。此外，他独自一人在外长大，所以他稍稍有些大器晚成，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曼联对他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因为在1992年，他们就给了大卫首份正式的职业合约。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根据合同，曼联慷慨地支付给他3万英镑的签约费，并且在接下来的4年当中，每周付给他200英镑，外加形形色色的奖金条款。比起他作为一名青年培训球员时少得可怜的29.5英镑周薪，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尽管这些钱与他以后的收入相比仍有天壤之别，大卫再次获得机会作为一线球员出战是在2年之后，但是在1994年12月进行的欧洲冠军联赛当中，由曼联迎战加拉塔沙雷。星期二，他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上场，因为福吉说过，要让一些年轻球员上场打比赛。实际上，那时曼联已经被淘汰出局，因为在先前进行的比赛当中，结局对我们不利。比赛当天，我们跟平时一样驱车前往曼彻斯特，心中存着一线希望他会上场。大约在开场前1个钟头的样子，慢慢有消息传来说大卫会上场，他将首次代表曼联踢满全场。我能感觉到自己无法抑制的紧张。随着开赛时间的临近，这种感觉 越来越强。终于来到这里，梯子上的下一级阶梯。这一切都起步于沃德姆小屋。在那里，我们曾经花了无数个小时来训练。我也曾经在无数个默默无闻的球场上注视着大卫踢球。我看到他身穿曼联红色上衣，和整支球队一起进入座无虚席的老特拉福德。我禁不住又惊又喜。我哽咽，我虚脱，我兴奋，我站立。在那一刹那，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注视着他排队站在那儿，进行赛前的仪式，眼泪却已经忍不住掉了下来。同以往一样，大卫在场上的表现无可挑剔。我看到他冷静地射入一球，接着再次破门得分，帮助曼联以4-0锁定胜局。当然，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家伙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因为在大卫破门的时候，我猛地跳了起来，屁股正好撞到他的脸上。没有办法，我简直是太兴奋了。大卫那一天的确踢了一场好球，这就仿佛是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第一个上前祝贺他进球的人是坎通纳，他当时已经是曼联的传奇人物了。就冠军联赛来说，这场球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曼联早已经出局了。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卫证明了自己可以在高水平比赛当中踢球。那个晚上，在驱车200英里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我仍然兴奋得无法入睡。这次是林恩录下了整场比赛。我肯定，我把那个进球看了30遍都不止。到周末结束的时候，更是看了有200遍。我的儿子在他的首场全场亮相当中就为曼联连下20，绝对是不可思议。尽管说有那个光芒四射的夜晚，可是我们仍然对大卫在曼联具体表现不甚了解。他两次在一线队露面的时间间隔有2年之久，所以我们多少有些担心事情可能成功不了。不过我们也从未告诉过大卫我们的担心和忧虑，因为至少我们手中还有安全的为期2年的职业合同作为保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 他忘记让我有我， 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